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金戈铁马。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我是小丽。 您好，我是孟群。 今天这天气真是挺热的，太给劲儿了，但是这个气氛和这个味道我觉得是奥运临近的味道，夏天炙热的味道。 在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7月13号还回顾了这个20年当中啊，就是我们个人的工作经历，其实真的有这种感觉，每逢大赛来临之前的那种兴奋的感觉的话，既感觉到有些闷热，同时还有一些通透。 这个感觉特别熟悉，马上就要到来了哈。刚才老孟说到了，昨天是北京申奥成功20周年的日子，那今天7月14号，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征东京的大名单也出来了哈。好好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您可以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跟我们一起来感受奥运的热度。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代表团777人出征东京，其中有24位奥运冠军来压阵。当然这个名单是比较长和细的哈，我们一会儿给大家仔细的介绍，也会请北京晚报的资深记者李哥做一个点评，看看他来关注哪些项目，同时也请咱们的家里人哈一起来互动，您会集中关注接下来奥运周期当中哪些奥运项目呢？ 还有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北京体育广播和听听 FM 3种互动方式来进行关注互动啊。另外，中国帆船帆板队东京举行升旗仪式，国歌响彻江之岛码头。 中国女排结束集训返回北京，7月19号将会去日本了。 美国公布613人奥运参赛名单，规模仅次于亚特兰大。 拜登夫人将会出席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 击败阿根廷，美国结束热身赛2连败。 盖茨黑德田径赛男子100米的比赛中，美国名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布罗梅尔的成绩是9秒98。 费德勒因伤退出东京奥运会。 我们还会关注咱们自己的一些体育项目哈，像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说 CBA 了，今天看到有消息说王霄辉和张才仁跟首钢续约了，我马上就想到了必须要连线北青报的消息员宋翔。 另外呢，2021北京花棍挑战赛举办，听一下我们记者于伯川的报道。 陕西和江西选手分别获得全运会的跳水青年组男子和女子跳台的冠军。 世界羽联宣布苏州将承办2023年苏迪曼杯羽毛球团体赛。 美洲杯的最佳阵容，梅西、内马尔入选，阿根廷一共有4位球员。 昨天冬奥会栏目呢，为您介绍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冬奥村完成验收，核心区工程进入收尾阶段的消息。 中国代表团777人将会出征东京，即将到来的奥运会，您会集中关注哪些奥运项目呢？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 东京奥运倒计时。 今天东京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正式成立。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总人数777人，其中运动员431人，女运动员298人，男运动员133人，教练员、领队、医科人员等运动队的工作人员一共有307人，团部的工作人员39人。东京奥运会呢，也是我们中国境外参赛规模最大的一届奥运会。目前呢，我们代表团的疫苗接种率达到99.61%。 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431名运动员当中啊，参加过奥运会的有138人，占运动员总数的32.02%。其中131人参加过2016年里约奥运会，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一共有293人，占运动员总数的67.98%。参加过亚运会的有291人，占运动员总数的67.52%。没有参加过亚运会的有140人，占运动员总数的32.48%。 这运动员当中有11个项目的24位运动员是奥运冠军，其中19个呢是里约奥运会的冠军，包括曹原、赵帅、石智勇、朱婷、钟天使、马龙、陈龙等。 其中包括呢像跳水的，包括像跆拳道啊、举重，还有排球的朱婷，像自行车的钟天使，还有像马龙这样的乒乓名将，陈龙这样的羽毛球名将啊。 那么东京奥运会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境外参赛规模最大的一届奥运会， 说到本次代表团也是参赛之最哈。东京奥运会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呢，一共报名参加除了冲浪、棒垒球和手球之外的30个大项、225个小项的比赛，也是境外参赛小项最多的一届。那此外呢，代表团当中的女子田径运动员巩立姣、女子跆拳道运动员吴静玉、男子射击运动员庞伟、男子蹦床运动员董栋，还有一些选手哈，将会是第四次参加奥运会，也是代表团当中啊奥运会参赛次数最多的运动员。 所以说，听起来是老熟人了哈。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运动员平均年龄25.4岁，年龄最小的是跳水队的叫全红婵，今年14岁，最大的是马术队的李振强，今年52岁。运动员当中呢，参加过奥运会的有138人，占运动员总数的32.02%；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有293人，占运动员总数的67.98%。 那么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介绍哈，咱们东京奥运代表团的整个这个名单的情况。那有一些项目呢，我们就说的稍微的简略一点哈，但是不影响精彩程度哈。本次团部的团长是苟仲文局长。我们先从花游项目说起，花游项目的领队是赵健，有您非常熟悉的女运动员，这个项目没有男运动员哈，孙文燕、黄雪辰，还有郭丽等等，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选手。 嗯。那跳水队呢，大家非常熟悉，包括领队周继红啊，因为也是奥运选手，那么老运动员了。那么女运动员当中呢，包括像施廷茂、王涵啊、陈云熙、全红婵、张佳琪，这是咱北京的运动员。男运动员包括谢思义、王宗元、杨健、曹源和陈艾森。 在马拉松游泳项目当中，只有一位女运动员是欣欣啊，将会参加角逐。 在游泳项目当中呢，很多运动员大家是耳熟能详的，女运动员呢，包括像艾妍涵、陈杰、程玉杰、董杰、李冰杰。前段时间我们还给大家在做介绍的时候提到，在游泳选手当中啊，杰特别多啊，还包括刘雅欣、彭旭伟、汤慕涵、唐前廷、王简佳和吴钦峰、杨俊轩、于静瑶、于依婷、于李岩、张一凡、张雨霏和朱梦慧。男运动员呢是成龙、何俊毅、洪金泉、季新杰、孙家俊、秦海洋、汪顺、徐嘉余、严子贝、于鹤欣和张子阳。 嗯，当然很多名将您都非常的熟悉了哈，一些老将像傅园慧等等哈，这次就不去了哈。水球项目，我们的教练呢依然是外教佩塔尔·波罗比奇，女运动员有陈笑来领衔。 另外的射箭项目当中呢，由于女运动员吴嘉欣、龙小琴和杨小磊，男运动员呢是3人，魏少轩、王大鹏和李嘉伦。 那么在田径项目当中，咱们这个田径大名单就比较多了哈，因为田径是大项哈。您熟悉的女运动员像葛曼棋、梁晓静、韦永丽，这些啊都是咱们短跑名将哈。那在男运动员方面呢，有您期待的苏炳添、谢震业，还有吴志强、严海滨、汤新强。那汤新强，哎，汤新强也是2016年男子4x100米接力的主要的一个选手哈。谢文俊是百十栏的选手，还有黄长洲、高兴龙等等这些选手哈，跳跃方面的王嘉楠跳远今年也希望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嗯， 当然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女运动员当中呢，有一个特别能让大家期待的选手，那我不用说您知道，巩立姣是吧？这是咱们的金牌选手哈。 对。另外呢还有这个就是竞走项目的选手蔡泽林啊，这也是一位老将啊。那么在羽毛球项目当中的领队张军啊，女运动员包括像陈雨霏、何冰娇、陈清晨、贾一凡、杜月、李英辉、黄雅琼、黄东平。男运动员包括陈龙、石宇奇、李俊慧、刘雨辰、郑思维、王懿律。 篮球项目当中呢，可以看到领队是姚明主席，姚主席亲自带队哈。女子篮球呢，教练许立民大家也是非常的熟悉了。那女运动员呢，有邵婷来领衔，像韩旭啊，这个李月汝等等这些名将都在哈。 嗯嗯，三人篮球呢应该是一个新的项目，新的奥运会项目啊。领队是柴文胜，女运动员呢是张芷婷、万纪元、杨淑瑜、王丽丽，男运动员呢是胡坚秋、李浩南、严鹏和高诗妍。 嗯，这个奥运的新项，也希望我们中国的男女队都能够取得好的成绩哈。拳击项目呢有女运动员常远、李倩和谷红，男运动员呢有胡建官等。 另外呢，皮划艇激流回旋的项目当中，领队孔令浩啊，女运动员是2位，李彤和陈诗，男运动员只有一位，叫全新。 嗯，皮划艇净水项目当中，女运动员呢有徐小诗等人，男运动员呢是刘浩、郑鹏飞等。 自行车项目当中呢，女运动员包括钟天使，这也是老奥运运动员啊。另外像这个鲍山菊、郭玉芳、刘佳丽啊、孙家军和姚变娃。那么男运动员包括徐超、王瑞东和张鹏。 嗯，你没看到钟青钟天这个 女运动员钟天使 啊，一下就脑子又脑子给卡住了。那我们来介绍马术项目。马术项目呢非常有意思，他们会带着兽医埃米尔·威灵，还有马工露西·布莱登，这是跟其他的项目不太一样的哈。男运动员有您非常熟悉的华天，那还有像今年参赛的包英凤等等。 那么击剑项目当中的领队王海滨啊，这也是非常有名的击剑名将。女运动员当中呢，包括像孙一文、林生、朱明烨、许安琪、钱嘉瑞、邵雅琪啊、杨恒玉、郭怡琪和陈晴元，这都是非常陌生的名字，但是希望他们在奥运赛场当中创造好的成绩。男运动员包括董超、蓝明豪、王子杰、石高峰、黄孟凯和许盈明。 嗯，刚才说到自行车，小丽一下卡住了啊，我说上一次获得冠军的龚金杰这次并没有入选啊。我们再来说击剑项目，女运动员方面有孙一文来领先，男运动员呢都是一些相对来讲比较生僻的您不太熟悉的年轻队员哈，董超、蓝明豪、王子杰、石高峰还有黄孟凯和许盈明。 在足球项目当中呢，女运动员呢前段时间已经给您介绍了咱们这个入选的球员的名单啊，吴海燕、王珊珊、王霜、王小雪、林雨萍、彭诗梦、王岩、罗桂平、杨丽娜、张欣、李梦文、妙思文、朱玉、王岩文、杨曼、刘静、李晴彤和乌日古穆拉、肖于怡、丁璇、王莹和陈巧珠。 嗯，高尔夫项目呢因为要看世界排名，所以出来的时间也是相对晚一点，最终是女运动员冯珊珊、林希瑜以及男运动员袁野纯和吴阿顺入选了。 体操项目当中呢，入选的运动员包括像唐倩静、卢玉飞、张锦、欧玉山、范以林和管晨晨。男运动员包括肖若腾、邹静元、孙伟、林超潘、尤浩和刘洋。 嗯，艺术体操项目女运动员有郭琪琪等人。 另外蹦床项目当中女运动员两名，刘玲玲和朱雪莹，而男运动员包括董栋一位老将和高磊。而在曲棍球项目当中呢，女运动员包括像崔秋霞、彭阳和陈阳等。 说到曲棍球项目呢，我们只有女子这支队伍哈，目前的教练呢是王阳、刘双全和鲍娜，这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哈，有很大的变化。那柔道项目呢，女运动员有李亚男等，空手道项目女运动员有尹笑妍和巩俐。那这两个项目呢都是没有男选手参加的比赛。 嗯，现在五项的比赛当中可以看到咱们的女运动员张明玉和张晓楠的身影，而男运动员呢两位，罗帅和李树臣。 嗯，赛艇项目的女运动员有陈云霞等，男运动员有张德长等。 那么在橄榄球项目当中呢，女运动员陈可怡、杨敏、唐明林和徐小燕等等一些运动员。那么在帆船项目当中呢，包括女运动员是卢云秀、张东双、魏梦喜、高海燕等等，男运动员是毕坤、徐藏军、陈赫和杨学哲。 嗯，我们的射击大项当中女运动员杨倩还有史梦瑶，包括 王璐瑶 等等，他们都参加哈。男运动员杨浩然这位河北选手，包括庞伟老将也在哈。 嗯， 这些选手都会为射击项目的金牌而努力。 滑板呢应该说也是一个新增项目啊，只有女运动员参加，是曾文慧和张欣。 攀岩项目也是新项目哈，女运动员是宋艺玲，男运动员是潘于飞。 乒乓球项目呢，大家非常熟悉的女运动员包括陈梦、孙颖莎、刘诗雯和王曼玉，男运动员是马龙、樊振东、许昕和王楚钦。 跆拳道项目呢比较特殊一点，男运动员和女运动员中间有一个神雕侠侣哈， 对，郑淑英和赵帅 啊，吴静玉来领衔的男这个女运动员当中呢，除了郑淑英之外，还有周丽君和张梦雨。那男运动员除了赵帅之外呢，还有一位是孙弘毅。 哎，在网球项目当中呢，只有女运动员参加啊，分别是王强、郑赛赛、徐一凡、杨昭轩和段莹莹。 铁人三项，也是我们比较这个生僻的一个项目哈。 嗯， 那在排球项目当中呢，像朱婷来领衔，其他的选手你都是非常非常熟悉了，您比我背的还全呢，就不给您介绍了。 沙滩排球项目当中呢，这个女运动员有四名，分别是王凡、夏欣怡、薛晨和王欣欣啊。薛晨的名字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 关注一下举重，举重一直都是咱们的优势项目，女运动员有侯智慧、廖秋云、汪周宇和李文文，男运动员是李发斌、慎立军以及石志勇、吕小军。 其实按照以往的惯例的话，很可能第一枚金牌会在举重或者射击项目当中产生啊。那么摔跤项目当中的运动员，女运动员包括孙亚楠、庞倩玉、荣宁宁、龙佳、周凤和周倩，男运动员呢是 塞里克、彭飞、邓志伟、刘明湖和林祖沈。 嗯，以上运动员加起来真是哈，是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东京的一个阵容，也是可以代表我们现在中国体育界最强精神面貌的一群运动员哈。 对，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报道当中呢，会多次提到这些运动员的名字，可能有些呢是大家非常熟悉耳熟能详的老将，还有一些是默默无闻突然间在奥运赛场当中能够取得佳绩的一名新人，我们都希望他们在奥运赛场当中无论成绩如何都应该展现出咱们中国体育健儿积极拼搏、顽强拼搏、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你说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个名单的时候只用了十几分钟的时间，但是有多少选手哈为了这个名额或者是为了这个项目在无数的日夜当中在努力，在挥汗如雨。 对， 就我们十几分钟就说完了这些运动员怎么能够代表他们付出的这些艰辛哈。那当然了，在马上就要开幕的东京奥运会当中，有一些项目也是您非常关注的，有一些项目呢也是我们期待的哈。那对于这份名单，我们马上连线北京晚报的资深记者李哥，请他来给大家圈一圈，看看哪些重点哈值得大家关注哈。你好，李哥。 哎，小李你好。 嗯，今天我跟孟群和大家一起刚刚哈把这个， 哎，孟老师你好。 李老师好。 刚刚把我们中国代表团的名单大致的就说了一下哈，有一些项目因为人太多了没一个个点到哈，那您给我们圈一圈，给大家推荐推荐马上就要到来的东京奥运会您会关注哪些项目哈。 好的好的，我觉得小丽能不能这样啊，因为我也是跟他在研究这个名单，我想从这个整个的概念面上情况先说说我的一些感受啊。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名单的公布的时间是一个事儿啊，因为我们知道东京奥运会是今年的7月23号开始，那么今天已经是7月14号，那这个名单就是在今天下午刚刚公布的。那么从名单的公布到奥运会的正式开幕，实际上也就是有10天左右的时间啊。在我的印象中啊，中国是代表团是1984年洛杉矶重返奥运会大家庭参赛的。那么从那一届开始到现在，我觉得这是历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啊公布名单啊最晚的一次啊。我觉得这个是肯定会有一些听众朋友会关注到这一点，会问为什么。我觉得首先这还是跟这个疫情干扰啊有一定的关系啊，因为疫情的干扰，我们知道不但让东京奥运会从去年已经推迟到一年到今年才举行，另外呢对于各个项目也会带来了这个备战带来了很大的一些影响啊，包括一些老将啊，如果说按照正常的奥运会规律的话，去年打完了他们都应该正常的就是退役了。你比如像女排中的这个傅工是吧，闫妮她今年已经34岁了，一身伤病，她确实去年打完已经是做好了退役的准备，但是推迟了一年之后，在郎平指导的这种鼓励和这个支持之下，她还是坚持了到今年。然后在这种情况对于代表团各个项目中的名单产生是影响比较大的。另外我们看由于在疫情之下，各个项目中的一些奥运会的选拔赛等等啊都进行起来不像往年疫情之前那么的顺利，这也影响了名单的产生啊。但是我觉得啊，虽然名单公布的比较晚，但是我们整个中国奥运代表团的整个备战工作啊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我们看各个项目都在自己想办法克服困难啊，所以这点大家不用担心。那么第二个，我觉得注意到了这个代表团的总人数是777人啊，这很吉利的一个数啊，777 37。那么教练员、领队、科研人员啊、团部人员等等啊，这四类人加起来是达到了346人啊，而我们的运动员的总数是431人。那么346对431，我们看这两个数据之间已经是非常接近了啊。这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为了这次东京奥运会啊，让运动员在场上排除干扰，这个确保安全健康，同时又发挥出自己的水平，代表团的这个组成呢，对于后勤保障啊，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指挥团队的配备等等，我觉得他是考虑的比较周全的，所以他这块配备的比较多。 嗯， 而且这个37的这个代表团的总人数是中国境外参加奥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啊，这是一个很大的特点。那么在运动员中，第三个感受呢，就是在这个431个运动员组成中，女运动员是占了298人，男运动员是133人，这两者之间一减，差出的数据是差 差了165人之多，也就是超过了男子运动员报名参赛的一半还要多。所以过去我们一句话叫女子能顶半边天，但是在这个奥运会东京奥运会的运动员的这个名单中，女运动员我觉得要超，不是超出一倍了啊，不是占一半了啊，应该是占到了2/3的天都由女运动员来撑起，这是一个我们这个代表团运动员这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因为我们看到在集体项目中啊，此前我们看到一些社交媒体已经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中国男子运动员在集体项目中有多项的缺席，你比如像足球啊、篮球、排球、棒球、水球等等啊，都没有中国男运动员的参赛的身影，这个有点令人汗颜。当然再看看女的这个运动员这边，我们看中国女排、中国女足、中国女篮、中国女子水球等等啊，都是齐聚东京。所以再一次让我们感觉到中国的女运动员啊，在这个奥运会的这个平台上确实还是非常的硬气的。这是我的感受。 有没有关注到除了我们的优势项目，大家都知道像乒乓球啊、羽毛球啊，包括游泳项目也算是咱们的比较优势的项目哈。田径呢有个别项目还是比较突出，给大家推荐一下今年比较新鲜的一些看点。 哎呀，新鲜的看点还真是不是特别多啊。因为我们知道奥运会是一个世界上综合体育最高的一个竞技平台啊，在这样一种竞技平台中，各家参赛的这个国家和地区都拿出了自己最顶级的运动员，所以在这个最顶级的一个体育拼图之中，你要想突破原有的势力格局啊，应该说是极为困难的。你比如像中国的乒乓球被我们称之为国球，对吧？30-40年以来，多少的外国运动员啊想突破我们的乒乓长城，但是呢，到今天为止，我们觉得屹立不动啊。这个中国乒乓球在这一次中，我们看还是非常的强大，几乎形成了中国打整个世界的一种格局。所以呢，在以此类比，我们中国也想在其他的一些过去我们相对实力比较弱、成绩不是很理想的项目中，也想取得突破，但是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啊，也可能是。有的时候这个项目中出现了一个天才运动员，可能在这一届两届中有一些新的亮点，但是他的后续完全跟乒乓球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他这个人一旦退役以后，这个项目的这种亮点或者是崛起的这个势头就一下就没有了啊。所以我觉得还是从优势项目来说，我觉得从优势项目来说呢，其实也是有一些变化的。你比如过去在中国奥运军团夺金的项目中，我们的体操历来是被列为几大项之一啊，几个硬气拳头之一。但是我们看体操上一届里约奥运会，我们是零金牌，一块都没有拿到，对吧？所以这次体操队，就喊出了一个口号，就是要在东京把这个优势啊，把这个金牌再能争回来啊，这是一种情况。但是我们看一些传统的优势项目，我一想到就是一个是跳水。一个就是我们的国球乒乓啊，这两个项目现在的情况还是比较的稳定啊。这个最近我们看中央电视台转播了多场国这个乒乓球在国内的一些热身赛、直通赛等等啊，这个我觉得看完以后真的赏心悦目，因为我们这些比赛自身的比赛水平，我认为已经是超过了奥运会乒乓球比赛的这个水平，啊，所以我觉得看起来真的令人放心。就是我们什么样的项目中能够形成像乒乓球这样，我们内部的竞争的水准、激烈程度，要远远啊高于世界奥运会的水平的时候，我们就是比较放心了。另外一个就是中国跳水。那么中国跳水自从参加奥运会以来，我们现在几乎是包揽了所有奥运会的项目。上一届在里约的时候，我们只丢掉了一块，对，我们丢掉了，好像是男子300米板双人丢掉了。而这个项目呢，历来是外国选手最接近中国选手的一个单项啊，所以去上一届我们丢了，但是这一届呢，我们看我们在这方面也是进一步的在加强啊。前两天我看了一个央视拍的一个中国跳水的一个备战情况，现在我们对这个项目抓得也很紧，但是呢，也不敢说一定能够把这个失去的金牌再夺回来，但是在其余的那些项目中，我们的优势还是比较的明显的啊。所以我觉得，谈到这一次刚刚下午公布的中国奥运会代表团各个项目的情况，我觉得最深的印象还是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强项上，我们基本上保持了自己既有的这个优势啊，这个争金夺银冲击奖牌的希望还是比较大的。那至于其他那些项目中，我觉得我们 也只是抱有冲击的这种姿态啊，去参加奥运会了。 嗯，毕竟是因为疫情延迟了一年，所以东京奥运会在观看者的这个心态当中，我觉得也需要调整哈。所以我相信哈，这过了一年之后，大家应该会以更宽容和更欣赏的这种姿态哈，来期待马上就要开始的东京奥运会哈。 是的，是的。 谢谢您的分享，我们奥运会开始之后肯定会有更多的连线哈。 好的， 和大家一起共享奥运会哈。谢谢，再见。嗯， 再见，李老师，晚上接着聊。 谢谢啊，好的，接着聊。哎，孟老师。 代表团的名单的情况哈，当然已经有先期到达的队伍，作为中国代表团第一支到达日本的队伍，中国帆船帆板队到了之后呢，也是积极的在备战。由于他们所用的这个训练水域还没有开放，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运动员们暂时是在赛事酒店的走廊里进行训练。那今天呢，中国帆船帆板队在日本神奈川县的江之岛帆船训练基地，用桅杆作为旗杆举行了升旗仪式。 那么昨天呢，中国女排结束了在尼泊北仑为期半个月的集训，球队在训练结束以后呢，进行了一个特别的仪式，就是中国女排所有球员、教练员按下金手印手模的留作为留念。那这些手模呢，将会保存在正在筹建当中的北仑中国女排展览馆。今天主教练郎平以及12名东京奥运会参赛队队员将分批离开尼泊北仑返回北京，短暂休整以后呢，中国女排将于7月19号飞赴日本参加东京奥运会的比赛。那东京奥运会女排比赛呢，是7月25号开始到8月8号结束，将在东京举行。那中国女排呢，在小组赛阶段呢，将先后迎战土耳其队、美国队、俄罗斯队、意大利队和阿根廷队。 嗯，郎平郎指导呢，也是提到了这一次我们比赛的场地哈。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日本这个有名的比赛馆做得非常好啊，而且能够做15000，我听说能够做15000名的观众，如果是。奥运会的赛场上能有这么多的观众进场的话，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激动人心的一个场面。但如果是说疫情不能够呈现的话，我们作为运动员也会尽全力在场上互相鼓励，啊，给全世界的电视观众啊呈现最精彩的比赛。 说这个馆对于咱们来讲也不是特别的陌生，之前咱们去那儿打过比赛哈， 对， 跟日本女排有过磨合，也相信哈，这个馆也算是咱们应该的福地。之前咱不都胜了吗？都赢了吗？没让日本队占过任何便宜哈。 而且我觉得郎指导说出这样的话呢，有这样的资本啊，这个努力奉献给大家精彩的比赛，我们大家也特别的期待中国女排在东京奥运会当中呢再去辉煌。 嗯。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完整的我们中国代表团的名单，777位哈，总共也给大家先说了一下中国女排的情况。一会儿我们在广告之后呢，还会有更加丰富的内容和您分享。那么奥运会越来越近了，不知道大家伙儿哈，对于这一次奥运会，您有哪些期待，甚至说您关注哪些项目哈？可以在微信啊、微博当中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哈。 像泪落心田的朋友呢，在聊天室里就说了，我会关注的是排球、乒乓球、跳水，这也是很多朋友都会关注的项目。 嗯，这是咱们的金牌点哈， 没错， 都是有梦之队之称的队伍哈。 哎， 嗯，那好，我们一会儿跟大家继续来介绍东京的备战以及其他综合消息，咱们稍后见。 这一刻更亲近，北京人寿2021年亲人节亲情开幕。详情请关注北京人寿微信公众号。 北京广播大厦地处建国门核心商圈，写字楼面积170平米以上应有尽有，独立办公区、会议室、头脑风暴区、水吧区等，满足各种商务需求。 北京广播大厦提供多样化办公空间选择及定制设计，享受拎包入住的便捷，周边配套完善，更设有员工用餐服务，高效工作，守护上班族的胃。 北京广播大厦垂询热线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是易烊千玺。北京冬奥会冰球比赛将在北京赛区的国家体育馆和五棵松体育中心进行，共产生2枚金牌，分别是男子冰球和女子冰球。比赛双方各6人出场，共进行3局，每局20分钟，平局需要进行加时赛，加时赛仍平局将通过射门决出胜负。2022，与我一起为拼搏和梦想呐喊吧！还有，也请关注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李大本事说女垒现在什么水平，女垒咱这水平就是没去成、 哎、这个其实呢，如果这个项目一直保留的话呢，咱们是重在参与啊，但是这样到奥运舞台当中呢，因为棒垒球啊，咱们应该说在国内虽然也有联赛，尤其是棒球一样存在的联赛，但是啊，咱们的水平如果到奥运舞台当中呢，那就是重在参与了。 嗯，来说说乒乓球，为了真实的模拟东京奥运会的比赛环境，我们乒乓球队也是主行了出征之前的最后的热身哈。刘国梁说了，这次呢咱们备战也是挺艰难的，因为受到疫情影响嘛，就会有一些乒乓球比赛新的规则，比如说不允许球员用手接触球台，因为你有时候经常会摸摸呀，或者是哈，这个大家的习惯， 对，下意识的动作 啊，吹气儿也会限制你。 哎， 所以说在备战的时候呢，咱们也是想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困难哈，希望能够帮咱们的队员备战。那在赛前哈，我们来听听刘国梁的介绍。 我们需要的就是运动员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怎么能够反弹的力量。奥运会啊，其实真正最难打的是前一两轮，大家突然间面对奥运会的时候，这种淘汰赛、这种生死战的时候，其实这次奥运会备战是极其艰难的，是吧？有太多太多的困难，太多太多的问题，我们可能还想不到，包括疫情期间的，是吧？一些规则，是吧？你像不能拿手擦球台，包括这个吹气，所以我们现在就想尽办法，是吧？磨练运动员的抗压、抗干扰能力。 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代表团，参加东京奥运会的美国代表团的选手，这名单也公布了，他们没有咱们多，613人。但是这个规模呢，是仅次于美国主场作战的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也成为美国奥运史上规模第二大的代表团。 那么这份名单当中，我们也关注一下，包括329名女运动员和284名男运动员。代表团当中有193名运动员呢，曾经参加过奥运会。包括将第七次征战奥运会的57岁的马术选手菲利普·达顿，他也是这届美国奥运代表团当中年龄最大的选手。代表团中年龄最小的是年仅15岁的游泳运动员凯蒂·格兰姆斯。其实刚才我们所介绍，咱们这个代表团当中年龄最大的是年龄最大的是马术嘛，年龄最小的是跳水，也是水上项目啊。 是，那么有104位曾经获得过奥运奖牌，56位夺得过奥运金牌，33人拿过2枚以上的奥运奖牌，22人拿过2枚以上的奥运金牌。那么在这些得奖的选手当中呢，8位得过4枚以上的奖牌，全都是女运动员。你看他们也是女的型啊，包括像田径运动员菲利克斯就拿过9枚，还有游泳运动员施密特有8枚，他们的游泳运动员莱德基，哎呀，世界名将哈，拿过6枚。体操运动员拜尔斯那更是了，5块金牌， 说明优势非常明显，同时也说明男这个女选手当中的竞争不如男选手激烈。 那可真不是。 另外，当地时间的7月13号呢，美国白宫宣布，总统夫人吉尔拜登将访问日本，出席23号的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届时呢，有可能展开第一夫人外交，包括可能代替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菅义伟等人会面。美国第一夫人上次出席呢是在2012年，当时的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出席了伦敦奥运会开幕式。我们知道2012年呢是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奥运会，2024年就是下一届，就是东京奥运会之后的2024年将会举行的是巴黎奥运会。那么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宣布出席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 加拿大总理府当地时间13号宣布，总理特鲁多就不参加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等一些活动了。给出的原因是因为日本的一都三县的首都圈所有的场馆都已经确定是空场办赛了，那他也看不了比赛，那就不来了。 对，那么今天的热身赛当中呢，美国男篮是108-80击败了阿根廷队之后呢，结束了热身赛的2连败。比赛当中，凯文·杜兰特拿到了17分、6个篮板、3次助攻；布拉德利·比尔拿到了17分、6个篮板、3次助攻；扎克·拉文15分、5个篮板、3次助攻；达米安·利拉德13分、3个篮板、4次助攻。阿根廷队方面呢，是路易斯·斯科拉拿到的16分，最高分，5个篮板、2次助攻的数据。那么法昆多·坎帕佐拿到12分、2个篮板和2次助攻。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尼日利亚69-108是输给了澳大利亚队，但是之前的两场热身赛，美国都是输给了这两支球队。 你说这尼日利亚是不是没好好打呀？赢了日本，赢了这个美国之后就特别高兴，69-108。 如果这么相比较的话呢，反正美国也打不过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是最强的，看起来哈。当地时间的7月13号，东京奥运会最后一站田径钻石联赛啊，在英国的盖茨黑德落幕。像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当中，美国名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布罗梅尔9秒98的成绩获得冠军。 对，巴西奥委会呢昨天公布了参加东京奥运会的巴西代表团名单，包括301名运动员， 由161名男选手和140名女选手组成。此外呢，还有18名替补运动员。预计马术运动员奥利瓦将是第一个入驻奥运村的巴西运动员。巴小委会呢，并没有正式公布本届奥运会的奖牌目标，但希望能够超越里约奥运会的成绩。巴西在皮划艇、帆船、轮滑、排球、足球等项目当中呢，都有夺牌的机会。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当中啊，巴西队呢一共是获得了19枚奖牌。 瑞士天王费德勒宣布因为膝盖的伤势就退出东京奥运会了，无缘第五次奥运之行。之前他有4次奥运会的经历，夺得1金1银。那么对于40岁的费德勒来讲呢，你要想再参加2024年的奥运会，恐怕是真是参加不了了，岁数太大了哈。 是啊，不要勉为其难啊。另外呢，今天呢，英国网球名将孔蒂表示将退出奥运会。温网开始前呢，孔蒂团队有一位成员是感染了新冠病毒，不得不退出了温网。隔离期间呢，孔蒂自己也出现了症状，他也有长达2年半的时间没能正常训练。 两周半 的时间没能正常训练，也使得他不能够为东京奥运会及时做好参赛的准备。 由于伤病啊、疫情等一些原因，有多位世界排名前20的选手都说不能去东京了，像西班牙的纳达尔、奥地利的蒂姆、澳大利亚的克耶高斯，以及比利时的戈芬、加拿大的沙波瓦洛夫、法国的加斯奎特、美国的小威廉姆斯，还有罗马尼亚的哈勒普等一些选手。 另外昨天的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表示，东京目前已经准备足够数量的医院，外加新冠疫苗接种在老年群体中的普及推广速度加快，意味着东京将能够在10天内举办安全可靠的奥运会。 以上是有关东京奥运会的备战啊，包括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这个名单已经出来的消息哈，欢迎您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跟我们保持互动。那您会在奥运期间关注哪些项目？可以在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跟我们分享。那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内容哈，我们来说说篮球吧，咱们好久没说 CBA 了。今天我看到有消息说呢，北京首钢男篮已经和老将王霄辉完成了续约。肖辉是到今年夏天合同到期，这是咱们的副队长哈，在球队当中一直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截止到目前呢，13年了，在首钢已经待了这么长的日子了哈。另外一条消息呢，是张才仁也是续约2年。那有关 CBA 北京首钢这边的情况，我们来连线北青报的记者宋翔，请他来给大家做介绍。你好，宋翔。 主任好。 刚才我们简单的说了一下张才仁还有王霄辉续约的消息哈，还是请你给大家说说啊前前后后的情况。 好。应该说这两名球员呢续约呢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因为呢两个球员从职业生涯的初期到现在一直都在北京首钢队效力，并且呢他们一直也特别希望能够继续为在这球队效力，所以呢双方谈判呢其实都很顺利，而且在之前就是也报道过，就是双方呢其实早就达成了续约的协议，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并且呢其实这两名球员其实从这个北首钢队备战新赛季开始就一直在球队当中，所以从这个迹象当中呢你也可以看到他们已经是就是整个的融入到或者说真正意义上跟这支球队融为一体，所以两个球员的续约呢也是给球迷们或者说吃了一颗定心丸，因为呢像是王霄辉这样的球员呢对于我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王霄辉在这支球队当中扮演的这种角色可能在数据上并不是特别的很显眼或者很突出，但是他在防守端的努力积极性以及在整个的战术体系当中的一个作用，其实呢是我们就是无论是从业者或者说管理层教练组一直都是很高评价的，因为呢北京首钢队一直是一个以防守著称的球队，所以他们需要有王霄辉这样的这种三 D 类型的这种球员，而且王霄辉这么多年他一直都是被这个教练组认为是防守最好的一个球员，而且包括很多的球员像翟耀川、方硕等等都认为王霄辉的这种防守能力经验是最好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王霄辉在整个北京首钢队战术体系当中他一直都是被委以重任，防守对方的这种外援对方的重点得分球员，所以整个的我觉得王霄辉对于首钢队的价值是非常的直接的。所以这样的这种续约，而且还要提及一点，就是王霄辉是这些球队的副队长，他已经在这个位置上待了很多年，王霄辉在这球队他的这种职业精神一直 很低调，而且呢很勤勤恳恳的在场上去干脏活累活，这样的这种态度精神一直也是被教练组看在眼里了。 嗯， 所以王霄辉在球队当中的这种作用跟地位其实是我们看来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包括张才仁。张才仁呢，其实你要知道他在职业生涯初期的时候，从守望青年队上升到一队的时候，其实他一度时间被安排进入了首发阵容，虽然是一个假首发，但是呢你可以看出球队对于他的这种重视的程度，以及在当时的一个培养的一个认可。在之后呢伴随这个位置上人员的增多，张才仁的这种球队的角色也在发生一些转变。现在呢他更倾向于一些像王霄辉这样的三 D 球员的这种类型发展。 嗯， 而且张才仁他也一直被视为一个重要的防守的轮换的球员。因为我记得我之前跟谢磊斌指导也有沟通，他说呢在平时的训练当中也有特意为张才仁设定一些防守的一些这种无论是安排还是一些布置都会有。 嗯， 所以张才仁也是整个北京守望队的一个重要的轮转球员。所以你可以看到两个重要的球员今年合同到期之后也是很顺利的完成续约，这个呢是给很多的北京球迷吃一个定心丸。 你说到吃定心丸，咱们也回想一下哈，除了他们俩之外现在签了的都还有谁来着，给大家再掰着手指头数一数，让大伙心里也都有个底。 其实面临的续约的问题呢还有一个重要的球员就是范子铭。因为我们知道在今年呢范子铭呢他的之前的合同不是，因为之前他在广州在新疆都效力过，他之前的第一份合同应该是到期的。所以呢在这个赛季打完之后，他的这个第一份合同已经是到期了。但是呢因为他的合同呢属于一个 A 类转 B 类的合同，只要北京守望队给他提供 B 类的合同这个应该说是续约是一个水到渠成的问题。昨天的时候我也跟范子铭有沟通，我说你签了吗，他说还没有，但是呢签就是今天签或者说明天签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所以范子铭跟北守望队签约呢也是一个迟早的事情。而且范子铭呢一直现在都跟球队去进行训练，所以整个的迹象表明范子铭的续约呢我们只是在等待一些时间就有一些好的消息的到来。范子铭对于这支球队的意义呢我觉得也非常重要，因为呢在上个赛季的时候确实当李慕豪范子铭加入的时候我们内线有一个很显著的提升。李慕豪的合同呢还有很多年，而范子铭呢也会肯定会签一个长的合同，所以两个内线我觉得应该说在未来的几年之内都是非常稳定或者说非常的一个稳固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呢其实呢也是北京球迷的一个好消息，因为范子铭确实他很年轻，而且呢他的这种成长的空间这种发展的空间也很大。所以对于这样的这种年轻出众的内线我们能够很多年的拥有，我觉得对于北京守望队而言呢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这也是让大家吃了个定心丸哈。好，那咱们首钢有什么最新的动态还是要请这个宋翔哈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哈。谢谢，再见。 再见。再见。 一下知道仨人行，踏实了， 心里面算踏实了啊。这个看到李大本身也说了，范子铭是希望必须留着，必须要留着。小辉呢也是功臣啊，这个才人呢也是自己培养的。 据报道，莱昂纳德已经成功接受了修复右前十字韧带部分撕裂的手术，归期还没定。 另外呢，报道说呢，这个日前2021北京花棍挑战赛举办，一共有60多位选手参加啊。听一下记者于伯川怎么说。 打这个鲤鱼摆尾的时候呢，一定要花棍和手杆一定在一掌处左右，从花棍。 市民张红一边讲解着技术要领，一边让手中的花棍上下翻飞起舞。7月11号，2021北京花棍挑战赛在北京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中心举办。比赛设有成人组和学生组两个组别，赛制由以往的团体赛改为个人赛。13岁的林凯智从两年前开始练花棍，他这次参加的是学生组的比赛。 当时我那个在公园里的时候，然后看见老人们都在玩这个花棍，然后我就好奇，然后就玩了。我觉得它挺好玩的，首先思维，因为你要去想办法去发明这个动作，然后眼睛你要去看着花棍，要不然花棍就会掉了，然后还有平衡性，然后你的手还有脚的协调性。 打花棍可以追溯到宋朝，是一项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来参赛的张红就说，这项运动老少皆宜，对身体大有裨益。 这个项目呢，可以提高身体的平衡力、协调力，增强身体的敏捷性，并且缓解视力的下降。包括2008北京奥运会上打花棍首次在这么大的舞台上做了展示，让世界看到了这项中国传统的古老的运动项目。 主办方表示，本次花棍挑战赛有利于推动民族传统体育的推广和创新，助力全民健身事业。赛事裁判长童宝民表示， 就是想把这个适合社会化的这些体育项目把它更加的普及化，让更多的人包括成人组和学生都能参加的这项运动在全市推广的越来越好。从2014年开始，我们把花棍运动也推到了中小学，越来越多的学生也开始练习了这些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在昨天进行的全运会跳水青年组的比赛中，陕西选手白玉明和江西选手邓佳琪获得男子和女子跳台的冠军。那么提前进行的全运会的跳水比赛就结束了。到9月份的时候哈，我们这些体育健儿还会齐聚第14届全运会。 另外，昨天的2021第20届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进行了第3赛段互助贵德段的比赛，结果天佑德车队包揽了赛段的冠亚军。 世界羽联昨天确认，苏州获得2023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举办权。原定举办这一届赛事的印度会接受2026年举办的羽毛球世锦赛。 南美足联呢，昨天公布了本届美洲杯的最佳阵容，梅西领衔，阿根廷4位球员入选，巴西有3人入选，秘鲁、哥伦比亚、智利和厄瓜多尔呢都是1人入选。 昨天欧洲杯官方公布的最佳阵容呢，意大利有5位入选，英格兰3位哈，但是没有金靴奖得主 C 罗和英格兰的队长凯恩。 另外，昨天呢，33岁的葡萄牙门将帕特里西奥从英超狼队加盟意甲罗马队，签约3年时间，成为穆里尼奥时代第一笔重要签约。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北京冬奥会的延庆赛区的冬奥村项目近日完成了消防和竣工双验收，工程完成了全部闭环建设。截止目前，延庆赛区核心区内的冬奥村、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和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已经陆续完成了消防验收和竣工验收，核心赛区的建设工程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手续办理以及收尾阶段。 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尽在精彩冬奥会。本节目由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与本台联合制作。 2015年7月，国奥委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第128次会议，会上将投票选出2022年冬奥会举办城市。北京申冬奥代表团将在现场进行陈述。作为北京申冬奥代表团现场陈述代表，和李妮娜一样，面对挑战的还有杨澜。相比较洛桑而言，吉隆坡的陈述需要增加使用法语的发言。最终，杨澜那一段法语陈述给北京冬奥申委加了不少分，但是在短短一个月之内学会法语，对于杨澜来说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这一次呢，我们整个团队当中没有学法语的，然后这个领导们大概也是看着我总算是学外语出身吧，就认为我可能会有一点基础，就是杨澜你能不能来完成这个工作，只需要开头结尾说2段而已。但是实际上他们不知道我当年二外也学的并不是法语，所以我是没有任何法语基础的。我当时好像也是有点那个胆子大了点，然后就说那我试试看哈。但是一接到这个任务，其实后来就发现相当的困难，就是那些原因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都听不出有太大的分别，但是实际上就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所以就一开始突然要过这个语言关对我还蛮有挑战的。 而就在北京申冬奥代表团不断的练习准备中，距离最后出发前往吉隆坡的日期也进入到了倒数。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的内容哈。您会关注哪些项目呢？赛头说了，我比较关注体操项目。 刚才很多朋友都提到了这个女排呀、包括体操啊、包括跳水啊等等不同的项目啊。我看到 还有朋友在这说到花棍儿，可能不太了解。 嗯，刚才我们的记者给您简单做了介绍， 哎， 有空的时候可以体验一下。 对， 北京方庄几页说了，哎，我今天才看到了东京奥运会乒乓球比赛的这个赛程哈，我比较关注的是球类项目，像小球不让吹球，也不让摸球台， 嗯， 那怎么着还发个透秀啊？ 嗨，那么还有朋友呢，这个像李大本事啊、纽格核桃、纳涅利啊，都提到了这个棒垒球啊，曾经咱们在这个项目当中也曾经有过辉煌。亚特兰大奥运会呢，咱们女垒呢是拿到了银牌， 嗯， 但是现在呢，用户8216就提到了说，女排乒乓球、跳水、射箭、游泳和田径，他都关注。 嗯，神水无香说，马上就要开始奥运会了，还是期待乒乓球吧，金牌全包圆。 嗯， 期待小胖樊振东荣获单打桂冠。 嘿，周扒皮说了，必须看的就是乒乓球、羽毛球、体操、跳水和游泳，哎，这里边都又是咱们的优势项目。 嗯，刚才说到了肖辉哈，日下长河也说肖辉确实是咱们首钢防守最好的队员。 嗯， 我记得上个赛季我还特别提到啊，防守悍将王肖辉， 防守悍将王肖辉， 对，专门有这么一句词儿的哈， 听着特别彪悍，实际上人很儒雅。 上个赛季呢，已经看出他的年纪有点大了，防守对手的时候有点力不从心哈， 嗯， 可以找找年轻人哈。 对，岁月不饶人，也不能勉强啊。 嗯， 这个俏还说到了，我关注就是乒乓球这些动作都受限制了，就有点难了。那到底怎么去处理呢？啊， 你放心吧，咱们赛前的那各种准备绝对都想到了。 乒乓球为什么是优势项目呢？还是因为咱们的训练抓得紧， 而且准备的非常的充分哈。 对， 这个 DILI 这朋友，我也不知道您这名字怎么拼哈。 嗯， 我会看三人篮球。嗯，很多人可能会关注这个新项目哈。 对， 嗯， 忙碌的闲人说了，这次奥运关注女排、女足、女篮、跳水、乒乓球、羽毛球、体操、游泳等，他说奔九了，得抓紧时间看。 哎呀，真是哈，向您学习哈，有空的时候多关注体育，身体像您一样棒棒的。 没错， 嗯， 一凡人说了，我关注空手道。 空手道项目是吧？刚才还有朋友说呢，哎，刚才看新闻说空手道咱还有一姑娘是世界排名第三，得看。 嗯，哎， 嗯， 这专门咱们得搜集这方面的资料，到时候得关注一下空手道这位姑娘的表现。 嗯，宁波说支持姚明姚指导， 好， 姚领队。好，接下来是走进冬奥会， 晚上夜话咱们继续聊。 中超即将开赛，战火重燃。北京国安招商银行推出全新联名卡，全新的卡面设计传承国安精神，勇向前，为北京，为国安加油，期待您的加入。 喂喂喂，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今年五一卡酷卫视首部儿童亲子舞台剧《非凡守护》火爆公演，口碑爆棚，有很多观众都在问， 错过了首演该怎么办呢？ 其实没有什么能弥补您错过首演的遗憾，如果有我们就演两次，哎，不止两次，我们要演五场。7月17日至18日，中国木偶剧院卡酷剧场《非凡守护》酷热返场，陪你过暑假喽。 这回你要是错过了，我们可就真的没有办法， 抓紧时间买票吧。 北京广播电视台知名主持人、垂直领域专家强势入驻，听听主播圈精品音频、视频直播，关注你心仪的主持人，随时随地留言互动，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肺胃蕴热引起头目眩晕、咽喉疼痛、牙痛、耳鸣，请用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孟群。今天夜间因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一定要随身准备好雨具。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出现。由于近期雨水频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提醒您请千万不要前往山区，以防发生危险。预计明天的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湿度较大，体感闷热，注意做好防暑降温。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时的天气情况，多云，偏东风1-2级，气温在24度到27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合进行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合穿薄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紫外线照射强度强，请一定注意防护。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祝您拥有好心情。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